九成至预发。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日抵达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2点，系跌75点，总成交金额624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6跌4.2，腾讯控股277.8跌1.2，阿里巴巴83.15跌1.05，美团177.1升2.2，友邦保险70.05跌1.5。新上市的中创新航是报38元，盈富基金18.6跌7仙，京东集团206.8跌6.2，比亚迪股份205元跌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69，瑞士法郎7.995，澳元5.084，加元5.748，新西兰元4.496，欧元7.768。每百日元兑港元5.4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1点，升190点。港金报16070元，系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19美元，卖出1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收费广场。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喇沙利道车多，龙尾金巴伦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老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八乡消防局同埋松山小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就自己爱自己啦，你唔好求人哋啦，所以要自爱啦，要强化自己啦，自强啦，同埋自信。你自强咗之后，你自己对自己就好有信心。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00到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00到6:00，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故宫文化在香港， 主持冯杰、司徒元杰，请来中大文物馆副馆长许晓东，从故宫藏品了解中西艺术交流历史。 乾隆平定准部回部箭图是乾隆命郎世宁以及几位画师先画画稿，再将画稿送去法国，用了15年时间将16幅画进行雕版。 故宫文化在香港，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aby boys and girls, hi, 又到这个暖男叔叔解答大家学英文疑难的时间了。今天有听众问萧叔叔呢，他说叫牛扒的时候，我们所谓我们香港的三成熟或者是7成熟 ,medium rare, R-A-R-E, 同埋 medium well, W-E-L-L, 他说有时候好像听下去人家很容易听错，即是你讲的时候可能人家会听错，或者自己听的时候可能会听错。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好一点呢？其实这个分别都很大。medium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一开头是一个喂喂喂喂喂。Where 咁嘅音 ，OK， 跟住有个 L 音喺后面，所以听落去 well, well, well。而 R A R E 咧，开头系一个 R 音，我咧系会读成咧系 r r r r r r， 就唔系 w w w， 唔系嘴唇喐，系一条脷轻微卷卷，听到 re re re re， 就同 where 系唔同嘅 ，OK， re re re 有卷脷嘅。跟住如果英式英文喺我后面就咁 rare 就得㗎啦，唔使再做其他东西，唔使再卷返条脷 ,rare, rare, rare。So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done? 咁你就可以话 medium rare, please。相反 ,well, 係 medium well, please。分别都几大嘅，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广播剧。 妈妈，我不要跟条蟒蛇结婚了。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是很崇拜蛇的， 甚至印度人吃饭的时候是大排筵席的， 很多时 印度婚礼都是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的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云峰。 嚟到晏昼嘅5:12，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系高福慧。其实去到5:00呢一个收工时间，相信咧喺隧道口咧，可能都已经排咗好多车咧，塞紧等紧过海啦。放工嘅人潮啦，都会造成咧呢一啲隧道嘅挤塞情况啊。所以咧，呢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想同大家咧，正正就系倾一倾咧，有关呢一个三隧分流啊，或者咧可以话系政府希望透过调整三条海底隧道嘅收费咧，点样样可以令到车辆所造成的挤塞情况咧系有所减缓。其实三隧分流咧就唔系而家先讲嘅，睇翻一啲历史资料啊，其实政府又表示透过委托一啲顾问去研究分流方案啦。去到上届政府喺2018年施政报告嘅时候提出咗比较具体嘅建议， 再去到今时今日呢，已经呢可以话係横跨咗三届嘅政府超过六年嘅时间啦。嗱，大家都仲记得啦，上届政府喺2018年施政报告入面呢就讲过，希望呢透过调高红隧同埋东隧嘅私家车收费去到40蚊，西隧呢就减到50蚊，希望呢达到三隧分流嘅效果。不过议案呢当时未能够取得足够嘅议员支持呢，所以係撤回。咁到底呢件事其实继续发展落去嘅情况系点呢？其实喺今年六月呢，政府曾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嘅，提到出年呢佢就会收返西隧嘅专营权啦，就喺八月之后。咁呢佢哋就计划呢实施一个呢叫做挤塞征费，就计划分三个时段，包括系繁忙时段、一般时段同埋非繁忙时段呢去控制车流。咁但係当时文件呢就冇提到呢具体嘅金额嘅。可能有好多司机呢心入面都有个期望，三条隧道政府收返之后，系咪可以透过调节个收费，譬如收费划一，咁到时私家车佢最近边个地方，因应自己嘅地理位置同埋需要，咪去揀边条隧道，咁咪可以最有效咁样减少即系不必要嘅车流咯。因为大家唔会兜嚟兜去，去为咗悭钱而揾一条平啲嘅隧道啊嘛。咁但系咧，文件当时就提到咧，西隧嘅车流量咧，其实已经接近饱和啦。喺平时朝早嘅繁忙时间，南行交通嘅需求咧已经达到每小时咧最高96%，实在系冇剩余嘅容量咧去到分流俾红隧。咁咧就提到咧，如果政府收翻呢条隧道之后咧，各个隧道嘅收费不变，而只系调低西隧嘅收费咧，未能够解决海底隧道嘅挤塞问题。其实文件咧多少都已经透露咗咧，西隧减价嘅空间系好有限。嗱，呢件事件发展到最近咧，政府咧其实系咨询紧部分嘅立法会议员啦。咁有一啲议员咧就话审视咗最新嘅数据之后咧，政府咧系会结合咧所谓挤塞征费咧，提出一个叫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嘅方案。其中咧西隧咧嘅收费将会继续高过东隧同埋红隧。咁而东隧同埋红隧喺繁忙时段咧，更加咧都会系比起而家咧系加价，最多咧系加成20蚊添。嗱，听到呢度可能各位嘅私家车嘅车主都会有一啲意见啦，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一齐倾下。转头咧，我哋咧都揾嚟唔同嘅议员一齐去倾呢个议题。 经典广播剧《寻找家明》，1983年作品。亦舒原著， 你有你的天地，你的酒吧，你这间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屋，你不会觉得值，你只要放弃它应该是很容易的。 李学斌， 但是我没有叫他生活在我阴影之下。 舒曼子、凌涵主演，周末午夜场寻找家明，10月8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西杰，这两个字怎么读啊？ 黑水咯。 咁呢两个呢？ 深潜。 最尾嗰两个呢？ 摄影咯。 即系咩啊？ 黑水深潜摄影咯。即系咩咧？瑞文， 我知道就唔使问你啦。 诶，唔紧要，今个星期问下海洋生态摄影师刘邦荣，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介绍飞机气象数据收集。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咧係講緊有關政府咧就住三隧分流嘅最新方案咧，諮詢咗唔同嘅議員啦。林文峰啊，我頭先就介紹到啦，其實咧今次咧呢一個嘅分流方案咧，個重點咧就唔再係唔同嘅隧道之間點樣去調節個收費，而係咧喺個繁忙時段入邊咧係有一個額外嘅徵費。相信咧對於部分車主嚟講咧，就會覺得其實係加大咗私家車車主去使用隧道時候嗰個成本同埋費。希望藉住呢一样嘢咧，去控制个交通个流量，可能佢哋会觉得咧，对于车主嚟讲咧，唔系一个最公平嘅方案。 吓，咁亦都有部分车主咧，点样咧，佢都有需要用嘅。 咁所以咧，到底点样睇今次嘅呢一个方案咧？电话旁边我哋系请嚟啊，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张欣宇一齐倾下。张欣宇你好，系张欣宇。 喂，欣宇你好， 你好， 系。啊，唔好意思啊，張欣宇個電話信號咧好似麻麻地，我哋睇下咧可唔可以再打多次俾佢先。嗱，其實咧今次政府咧就揾咗部分嘅議員咧去到即係諮詢呢一個新嘅方案啦。其實咧入邊咧都有提到一啲嘅 一啲嘅成分喺入邊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到咧，喺繁忙嘅時段咧就要咧徵收額外嘅費用。咁所謂繁忙嘅時段咧，有一啲報章啦，綜合咗一啲消息咧，就係講到可能係講緊翻放工時間啊，譬如咧係朝頭早可能七點幾嘅時間啦，咁而傍晚咧就由五點幾開始啦。咁具體嘅議員聽到嘅情況係咪咁咧？揾翻張欣宇出嚟先，張欣宇。 系主持你好， 系嗱，都知道你咧早前曾经同政府会面咧，咨询你对于呢一个三隧分流新方案嘅意见。其实你具体掌握嘅内容系点啊？ 哦，其实嗰个系一个因为运输署嗰边啦，咁佢哋都话嚟紧十二月上会去倾呢件事啦，所以提前同我哋做翻一个少少嘅沟通。咁喺嗰个会上面咧。其實佢就冇喺嗰個場合講具體嘅數字嘅，即係話佢期望即係嚟緊係點樣加點樣減。不過咧，佢就俾我哋睇咗咧，就係、是、佢做咗一啲即係啲調查分析啦。咁、那個調查分析嘅內容係咩咧？就係、是、例如如果某條隧道加咗20蚊，咁啊有幾多個人會選擇唔用呢一條隧道，或者係繁忙時間唔用？如果加到40蚊，又有幾多成嘅人？加到50蚊又係幾多？咁佢係俾咗我哋睇咗呢啲咁樣嘅調查數字啦。咁然後咧，佢都即係個方向其實都佢都清晰嘅。佢話其實已經唔係做一個三隧嘅分流嘅，而係咧，因為嗰個問題咧就在於咧，就根據佢統計嘅數字啦，而家喺繁忙時間，三條隧道咧，如果我哋當一個整體咁去睇，其實已經係都大幅度超過咗而家三條隧道行車個流量嘅。咁所以無論點樣分流咧，都一定係塞車嘅。咁所以其實反而佢而家主要嘅目標咧，係希望喺繁忙時間通過一個一個額外嘅收費而去控制嗰、那個整體個流量，希望嗰隧道冇咁白。咁呢個就係喺嗰個佢同我哋做一個講解當中咧，係主要係同我哋講嘅一個信息咯。 嗯，即係我簡單總結啦，你哋得翻嚟嘅資料就係其實三條隧道整體咧都不足以應付個車流量，所以咧而家話要收隧道費咧，其實就唔係話完全係做分流，而係減少市民有個揸車需要嘅一個手段，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可以咁樣講，可以咁樣講，喺繁忙時間啦，佢講緊係 嚇。嗯，嗱咁咧，根據一啲報道咧，都有議員提及咧，今次就除咗繁忙時間係徵費紅隧同埋東隧都要收多啲錢之外咧。見到其實西隧咧係有個減費嘅空間嘅，咁呢度又點解釋咧？ 呢、這個你就係、是、就係、是、嗰、那個政府嘅態度就係話咧，咁其實大家佢都知道，其實而家市民啦，可能對西隧嗰個收講緊私家車70几蚊，如果巴士講緊200蚊，咁呢個咁高昂嘅收費水平咧，係有個期望政府收翻嚟之後係唔會收咁貴，咁所以咧就話其實西隧咧佢哋都有預期要減，但係減幾多咧喺個會上面佢係冇講嘅，不過咧佢就提到咧就係話如果其他紅隧同埋東隧唔變，淨係減咗個西隧咧，就會帶嚟一個係引嚟更加多嘅需求，令到而家爆咗個隧道咧係更加爆，所以佢就以呢一個為一個理據咧，就話其實喺紅隧同埋東隧咧，要喺繁忙時間咧，就西隧減咗，紅隧同埋東隧要加價，咁啊去控制整體嗰個流量咯。 嗯，換言之咧，如果繁忙時間係要加費啦，咁喺非繁忙時間，三條隧道又有冇一個減費甚至係唔收費嘅空間咧？ 系啦，咁呢一个其实正正都系我喺会上面同佢提出。咁好啦，咁如果你用咁样个原则嘅话，咁喺非繁忙时间，即系讲紧系你唔收钱都唔会塞车嘅情况之下咧，咁其实你会唔会唔收费咧？咁呢个时候政府又话啊，咁其实佢都会考虑一个财政收入啊，一个收即系个一个政府财政嘅一个考虑。咁所以咧，佢话佢哋都仍然坚持啊，即系系会收费嘅。不过咧就话喺非繁忙时间嘅收费咧，可能就系一个好低嘅水平。 嗯， 其实啊，张欣宇嗱，你都系对于交通啊，都有研究嘅，即系专业议员啦、啊。咁其实你会估计啊，即系用呢个手段咧，第一，即系对于喺有必须要啊使用呢啲交通工具嘅，因为好多时仲有一啲系搵食啊，或者系需要系特别接送一啲病人啊，或者其他，咁都未必一定系会因为加费咧就要减咗佢哋嗰个流量、啊。咁呢個咁嘅手段係咪一個合理嘅一個做法呢？我知道其實佢政府都做過好多嘅即係分析數據啊，啲 modeling 啊，都好多種唔同嘅組合都做過。你自己覺得呢種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呢？ 咁如果真係由即係無論係交通嘅模型又好啦，或者係我哋真係日常嘅觀察又好啦，咁又呢樣嘢我又認同呢，其實過海嘅呢個私家車交通呢，就並不是一個完全係一個我哋叫 rigid 嘅一個需求嘅，即係講就係乾淨嘅需求嘅。因為如果佢係一個完全乾淨嘅需求呢，咁你而家就唔會見到即係嗰個西隧啊、紅隧啊，或者係大欖隧道啊、屯門公路啊，有咁明顯嘅一個車流嘅差異啦。咁當然就總會係有一啲有一部分嘅使用者其實佢係唔 care 個價錢嘅。咁但係呢個係就係講緊你佔幾多個 percent。咁呢個其實就係要通過一啲調查數據啦，同埋一啲 modeling 咧，先可以計到出嚟啦。咁純粹由理論上嚟講咧，咁我係都理解或者係都認同咧，其實你通過呢一個價格作為一個調節手段咧，係會可以做到一定嘅需求管理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咧，因為其實公共政策，尤其交通嘅一個收費嘅政策，其實佢唔單止一個模型啊，佢仲要考慮到一個市民嘅接受程度啦，同埋你嘅社會所需啦。咁正正就係喺會上面咧，其實我都有同阿運輸署提出啦。咁其實你就算對私家車有一個收費嘅調節，但其實例如對巴士係咪可以免費呢？同埋啲免費咗之後，你巴士例如一架車一程係講緊200蚊，咁你除翻開每一個乘客，其實係即時係可以車費上面可能講緊慳到1-2蚊嘅一個程度。咁呢啲嘢其實我哋都係要求運輸署去考量翻， 起碼諗下啦。咁起碼鼓勵多啲人用翻即係一啲譬如話公共交通多啲啊。咁另外啲手段咧，譬如好似話 park and ride 啊，或者其他嘅方法，會唔會咧一齊加埋嚟應用咧，俾人嘅感覺咧係整體啲嘅考慮呢件事？就不是只唯一就加价就是这样的手段呢？ 冇错，即系其实即系一啲 park and ride 啦，咁同埋嗰个即系嗰个包括头先我哋讲巴士啦，同埋一啲搵食车、一啲商用嘅货车，咁其实都应该就系以前嗰种话，你架车越大，因为个维修成本越高，所以维修得越贵，而系你真系由嗰个去对社会经济嗰个效益嘅嗰个角度去考虑啦。咁反而呢啲应该系收平啲嘅。咁另外其实唔单止系过海隧道，其实应该成个公路组合咁样去睇嘅，即系我哋其实系希望避免即系啲车主为咗一啲平啲嘅隧道费而兜路啊嘛，咁令到一啲其实本身唔关事嘅地方都塞车，咁所以我即系我都有提出，其实唔单止系三条隧道，你可能包括几条由新界嚟九龙嘅隧道嗰配套咧，其实都应该组合咁样去睇，同埋即系呢个隧道收费咧，其实应该系一个指标啊，即系大家知道而家你系个容量远远唔够，咁其实你点样去提升个容量呢样嘢唔可以唔倾，即系虽然呢个系提升容量唔系眼前可以解决得到嘅，但你唔可以话我。就諗住我跟住嚟十年都係用呢一個需求管理嘅方法去做呢件事，而唔去考慮提升個容量咯。 咁呢個就係即係香港到底有冇需要第四條嘅過海隧道或者過海天橋嘅一個問題啦。不過張宇，我咧都想拉翻嚟今次咧三隧嘅呢一個收費調整嘅呢個議題上面，繼續同你傾多少少先。嗱，雖然你就提到啦，政府都講明啦，即係分流咧就唔係個主要目的啦。今次個主要目的咧就係減低喺繁忙時段嘅擠塞情況。嗱，不過咧大家都知啊，其實咧喺三條隧道入邊咧，地理位置最好啦，同埋咧而家嗰個駕駛習慣咧，啲人最中意用嗰條其實係紅隧啊嘛。如果話係要減少擠塞咧，點解嗰個價錢啊？你話係要定得最高，唔係紅隧定最高，然後咧我哋東隧同埋西隧我哋定低一啲，去分流一啲車過去，咁咪真係可以令到喺嗰個擠塞或者嗰個繁忙時間入邊嗰個擠塞情況係有啲舒緩咯。 冇錯，其實即係如果係一個我哋真係考慮一個喺嗰、那個即係首先係控制總體嘅流量啦，流量你控制到個流量之後咧，然之後喺個例如一個即係有可能有120几个% 跌到去100几个% 之後，我哋點樣喺三條隧道做一個合理嘅分配咧？咁我都認同嘅，紅隧其實相對嚟講係佢本身天然地最有吸引力嘅一條隧道嚟嘅，咁嗰個價錢嚟講應該要放呢一個 angle 去考慮多啲咯。 嗱，仲有另一个问题咧，都有车主指出嘅，就系繁忙时间收费咧，可能会引起咧一啲混乱。嗱，譬如话7点钟就做繁忙收费，咁啊即系6:59咧，啲人过红隧收20蚊，搭正7点咧就收40蚊啦。咁我就梗系会尽早咧将架车咧驶去隧道口啦。咁会唔会变相其实系将个繁忙时间推前之余，可能亦都会引起嗰个隧道口嘅一啲混乱，特别系喺啱啱窄界嗰几分钟入边。 其實咧就呢個就技術上就唔係話冇解決方案嘅，因為通常就即係如果參考翻外國一啲經驗啦，咁其實就唔會話嗱59分同7.00 分咁即刻有一個價錢好大改變，佢可能7.4係收40元，咁喺6.45至59分嘅時候呢佢可能係收35元，咁然後6.30至6.45呢咁就收呢個30元，佢會有一個少少嘅階梯式咁樣去、去緩和返收費啦，係啦係啦。 好啊，其實呢今次呢一個分流呢都會引起好多除咗你剛才提到巴士，我相信小巴業界都會很關注那個即是隧道費，如果你們是提出說要減免這一類型的公共交通會不會都可以享用，或者這個議題我們看看可不可以遲些呢當個方案更加成熟的時候再找張欣宇談，跟張欣宇談到這個先，謝謝你，拜拜。 多謝張欣宇。 張欣宇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來的，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剛才張欣宇就大概說了政府現在研究的一些方向，其實根據報道呢这些收费方案都有不同的、即分别的，有加5元啦，加10元啦，同埋去到加20元都有的。市民大众怎么看呢？可以打来1872311，1872311，特别是车主欢迎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泰国东北部一间托儿中心发生严重枪击案，一名前警员闯入开枪，造成至少34人死亡，包括20多名儿童，年纪最小只系得2岁。傳媒引述警方說，槍手事後逃回寓所殺死妻子和子女之後自殺身亡。總理巴育對事件感到震驚，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慰問，並下令全力救治傷者。事發地點距離首都曼谷大約500公里，槍手當地下午闖入開槍和用刀施襲，當時中心內有大約30名兒童以及老師和職員。槍手事後駕駛白色農夫車逃走，警方一度展開追捕。警方指槍手是一名34歲的前警員，去年被撤職。當地傳媒指槍手是因為毒品問題被解僱。本港單日新增的新冠確診個案重上超過4000宗水平，新增4318宗，其中3993宗是本地感染，再多6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9987人死亡。一間安老院舍和2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陽性個案，涉及共8名院友，12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459間學校共呈報729宗確診，涉及630名學生和99名教職員。6間學校共6個班別要暫停面授課7日。政府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今日展開，醫學會憂慮隨著全球逐漸復常，會爆發流感疫情，呼籲長者、兒童和長期病患者盡早接種流感疫苗。醫學會會長鄭志文表示，去年兒童、長者和高風險群組的流感疫苗接種率較前年下降6%，認為社交距離措施已經大為放寬，感染風險增加。一旦雙重感染新冠病毒和流感，研究顯示住院死亡風險大增超過2倍。本身是家庭醫生的鄭志文說，觀察到很多人將新冠與流感相比，覺得新冠嚴重得多。他指出，實情並非如此。在新冠疫情之前，本港每年單是冬季流感死亡個案達到400宗，超過20宗兒童嚴重個案需要深切治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民建聯大灣區高端論壇以視像方式致辭，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在香港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关三税分流嘅问题啊。其实仲可唔可以叫做三税分流咧？因为根据我哋刚才嘅访问嘉宾立法会议员张欣宇所讲咧，政府咨询佢嘅时候咧就已经讲咗啦，有关收翻西税之后咧，三条隧道嘅收费处理个目标咧已经由分流咧转为咧点样控制繁忙时段嘅挤塞情况啊。因为咧政府嘅睇法咧，根据张宇引述咧就系、是、其实而家三条隧道嗰个容量啊，根本就唔足以去承受咧咁多嘅车流噶。咁啊，虽然政府方面未有定案啦，咁但系根据报道咧，喺繁忙时间咧，似乎政府系研究紧咧有唔同嘅加价方案，就咧套用喺红隧同埋东隧道。咁呢加价方案咧，包括系加5蚊啦、10蚊啦，或者系20蚊。咁而西隧方面咧，由于而家已经系比较贵啦，75蚊，就好似头先张欣宇所讲咧，顾及到公众嘅一啲嘅观感同埋期望。咁咧都会有一个收费嘅调整，但系就唔系话减得好多啦。咁到底收费水平系点咧，都有待政府进一步公布啊！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林文峰啊，而家有位听众姚先生打咗入嚟。 好啊， 姚生你好。 喂，你好啊。 系，请讲。 哦，咁样嘅，其实咧，我咁讲啦，你话即系佢啲议员会讨论咧，就话佢如果减咗价啊，或者西隧减咗价，或者。平晒啦，咁样会增加个需求。我想咁讲一样嘢，正常一至五、一至六咁样啦，唔会因为有人减价而突然之间觉得，哎，我揸架车过下海先咁样噶嘛。即系其实真系有嘢做嘅嗰群人，系啦，好似我自己咁样讲，我平时一至五可有机会，我需要由一间学校去转好快去另一间学校，你几多钱我都揸车噶啦。但系即系我自己会意会一样嘢，你呢个就突然之间，即系因为嗰个时段系突然之间踏入嗰个时段，佢就会去到加价。咁如果有一啲人佢即系咁样讲啦，你去到隧道口原本计个车程系应该，譬如你四点开始加价，咁佢计个隧道口应该我3:09可以过隧道口嘅，突然之间前面又唔知乜嘢意外，又唔知咩塞车，而啲群人突然又因为要加价而选择紧游离状态，过唔过海好咧？过海定唔过海咧？咁我觉得呢度反而会制造更加多嘅交通问题。其实真正最主要嘅交通问题系，其实香港系真系太多车，你每年咁多新登记嘅私家车嘅情况之下，咁你就算点样分流，点样去到加价，你淨係講三條隧道，唔好講三條隧道，淨係講觀塘啦，你路面啊都已经系支撑唔住啦。即系其你話如果而家嚟緊，我有一個諗法，即係我因為冇大家議員或者專業研究人員咁有數據啦。咁嚟緊咧，嚟緊大家都諗住電子道路收費，亦都諗住叫大家去到每架車都會貼呢啲標籤。咁其實會唔會有一種類似近似咧大嶼山嘅，就申請去大嶼山禁區咁樣嘅叫做預約嘅名額，去俾一啲真係叫做你有啲人去到預約定要過海， 預約過海 ，OK， 係啊，預約過海，咁、那個價錢都比正常貴少少，但又未至於係加價時段嘅。咁如果嗰啲人選擇預約過海，咁佢好決定一定係揸車嗰啲人就預約過海。咁有啲人唔決定揸車嘅，咁佢就過海嘅，咁可能佢啊嗰日唔揸車啦，真係唔好再過海啦，唔好同人塞啦。我自己個人認為，如果以我一個交通揸車去工作，需要準確時間去一個地點咧，其實係真係有必要嘅、 啊， 即係可能即係啦、 啊， 因為我哋最緊要時間啦、 啊， 準確去到嗰個地方啦。多謝曬。 好多謝姚生嘅意見啦。咁啊，剛才阿姚生就提到啦，有一啲人揸車咧有一個剛性需求啊，即係唔會話你個價錢點樣去浮動咧，你就會去影響到佢揸唔揸車嘅決定。不過咧即係佢嘅睇法就係唔會因為減價而多咗人要揸車啦。但係林文峰，我留意到政府文件嘅睇法咧，就係加價咧，似乎政府認為咧係可以鼓勵到部分嘅車主咧轉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好似你頭先同張宇傾到咁樣啦，善用一個泊車轉乘一個優惠，將架車泊喺譬如九龍或者係新界，然後咧就轉乘一啲嘅交通工具過嚟港島，減少嗰個過海嘅流量。政府似乎有呢個盤算。 係啊，佢哋都想做一啲咁嘅行政手段嘅，亦都當中咧使到一啲尤其是私家車嘅車主咧會考慮或者去一個另外嘅時段，咁啊減少咧即係話繁忙時段嘅車流量啦。咁啊睇下呢個係咪一個可行又公唔公平咧？對於車主嚟講。 关于车主点睇咧？呢、這个时候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啦，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喺电话旁边。李耀培你好， 李耀培你好， 听完大家好，大家好。 李耀培啊，你对于即系坊间咧而家讨论紧嘅最新方案，即系一个繁忙时段嘅征费，有啲咩意见啊？ 嗱，我谂最主要究竟讲三隧即系隧道嘅问题啊，定讲个电子收费嘅问题咧，其实系两样嘢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喺隧道方面咧，係不斷即係不同時段收費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對於我哋自己揸車特別打工仔嗰群咧，係好唔公平嘅。因為如果打工仔要翻工，梗係要準時翻工噶啦，點可以遲兩個鐘？因為平20蚊，咁咧我咧就係可以遲啲翻工咧咁樣啊。咁我覺得咧，即係話不同時段不斷啊，即係不同時段收費咧，其實係類似一啲我哋叫電子道路收費。但係要明白，電子道路收費全世界都好咧，一定係有個代替道路嘅，不能夠強求佢一定要收錢嘅。咁所以咧，如果你隧道三條咧都係話繁忙時間要加價咧，咁就係、是。將嗰個電子道路收費嘅一啲我哋叫意思啦，完全毀滅咗嘅。 但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三條隧道咧，一定係要第一三隧分流，同一個價錢，同埋咧係利用翻我哋過往政府嘅資源咧，中環繞道出翻嚟咧，其實就係話因為希望三隧分流。咁所以我而家搞唔清楚究竟政府佢想推電子道路收費啊？定系推三隧分流啊？定、 okay. 系究竟点样咧？呢、 okay. 一个咧，我希望政府处方系搞清楚先啦。 Okay. 李耀培呢个咧，因为我哋啱啱同过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倾啊，佢咧就系、是、受到咧政府喺运输处方面嘅咨询咧，佢就提到咧，根据佢嘅理解吓，今次提出呢一个嘅挤塞征费咧，就唔系佢讲分流啦。由于政府方面嘅研究咧，就系、是、三条隧道作为一个整体去到睇咧，本身个容量咧已经系少于每日需要经过呢啲隧道嘅车流量，所以就尝试用一个征费去到控制整体嗰个车流量，即系希望去将部分人分流，你唔好揸车啦，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咁我唔知呢个可唔可以解决到你本身讲紧嘅部分问题。咁跟住我咁跟住我就想问你啦，你头先提到话有一啲打工仔揸车翻工系刚性需求，唔能够因为个繁忙时段就迟咗翻工，呢样嘢明白嘅。咁但系政府嗰个睇法就系佢哋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嘛？关于呢一点，你又点回应咧？系咪一定要揸车 咧？我觉得咧，大家一定要好明确，点解啲打工仔要揸车翻工咧？就系、是、因为政府个房屋政策不宜，呢几十年咧个房屋全部都系新界。以往嚟計咧，沙田、上水、粉嶺；後期嚟計咧，屯門、元朗等等。咁好坦白，以一個揸車要翻工嘅人咧，佢絕對唔會因為塞車又貴，佢夾硬要揸架車。佢呢個係有一個你話剛性需求又好啦，但其實我哋個孖餐説未曾完善，甚至咧即係話，如果你要減少隧道嗰個擠塞問題咧。好似正話有好多位朋友或者議員都提，其實我哋點解唔推行呢個泊車轉乘呢？係咪？咁呢個泊車轉乘咪就可以減少咗啦？點解係要一定呢懲罰性嗰啲打工仔喺翻工嘅時間你要加價呢？即係呢個呢喺汽車會嘅立場呢即係好坦白啦，即係而家揸車唔係以前呢，以前係奢侈品嚟嘅。而家揸車咧係一個交通工具，係一個代步嘅工具。試問一下，其實全世界最繁忙嘅國家有邊啲唔塞車㗎？好啦，你三條隧道可以不同時段收費。請問而家將軍澳隧道，請問而家獅子山隧道，全部翻工時間都係塞車嘅。是否嗰度又係要不同時間收費呢？即係我覺得希望處方真係要搞清楚，同埋咧真係要諗一個辦法，特別過海有咁嘅需要嘅時間，係咪唔想揸車嘅？咁你做好啲孖餐線，做好啲泊車轉乘呢啲嘢，個自不然司機或者我哋車主 唔会因塞车因咁贵咧，真系车过海嘅。 OK， 咁其实我谂呢个最主要希望政府要搞清楚究竟佢想点样做啦、 okay. 或者呢个目的系咩嘢咯？ 咁李耀培咧，政府咧就都引用一啲数据咧，就系、是、过去十年嚟咧，我哋嘅即系过海隧道嗰啲交通增长咧，主要系嚟自私家车嘅。咁咧亦都话私家车咧亦都占即系繁忙时间嘅流量咧达到六成咁样，但系咧占嗰个过海乘客咧又只不过两成。咁咧就喺呢个数据之下咧，佢就会今次咧就有呢一个叫挤塞征费嘅概念，佢就唔系分流啦，即系整体上咧压低咧我哋呢一个使用私家车咧喺繁忙时间。咁啊，依点嚟讲咧？佢一個手段咧，就一係就將你就鼓勵你去一啲非繁忙時間啦，又或者咧甚至咧好似頭先我哋講啦，其他嘅一啲手段咧，睇下配唔配到到啦。咁啦，呢啲 park and ride 啊嗰啲咧，香港又做得好唔好咧？嗱，喺你作為汽車會，你哋嘅建議嘅政府一個比較好啲嘅整體策略應該點咧？今次其實只不過做一個動作啫，就係壓止你汽車，尤其是私家車。是在这个繁忙时间的运用隧道 了。我觉得呢这个对于揸私家车的车主或者我们打工仔非常不公平。 嗯、 我正话都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你房屋政策不宜了，我们去到那里基本上过往没有车搭的，要揸车翻工的。咁换句说话讲呢，你就话哦，当揸私家车就不是交通工具，只是一个奢侈品。大家要明白一样东西，全世界的繁荣都市都是塞车的。咁点解我哋唔去諗多啲道路，諗多啲隧道，三条隧道唔够系咪第四条隧道，或者系跨海大桥。我諗如果政府好明显话啊唔系我哋要减少私家车，咁你咪减少私家车嘅政策冇问题喎。你最主要呢得到市民大众佢要方便，佢系咪减少咗私家车嘅话就是可以得呢，即是我觉得呢就不要针对私家车的一些我们叫做打工仔或者是有需要揸车翻工那些啦，是吧、 嗯、 那我都说了香港来计是啊八十几万部车六十几万部私家车。那为什么你政府又容许一路有增加的私家车呢？因为个税收好好嘛、 嗯嗯 啊、油税方面又多咗嘛。咁你有冇諗过私家车要贡献咗起我呢个社会，包括嚟计喺政府嗰个税收方面係一个好庞大嘅利益嚟嘅。咁、 嗯、 政府系咪有需要要建多啲路，起多啲停车场，甚至有隧道嘅话，系咪应该要起多啲隧道呢？ 似乎今次呢个数字都显示呢，即如果再冇增加第四条隧道或者过海大桥呢，就变咗都始终系解决唔到呢个车流量嘅问题，系咪？咁另外嚟讲呢，我亦都有一啲城市功能呢，你逼住系要去返港岛或者过海嘅。咁变咗呢又要可能係长远嘅城市規划呢，将我哋嘅核心区呢分流，就唔係就係过分集中呢喺传统嘅嗰啲叫做中环核心区。咁呢个亦都係较为长远呢就解决唔到现时面对嘅困难喎，係咪 啱嘅。嗱呢个呢政府长远嘅規划呢，不论对揸车嘅市民又好，其他市民都好，就算搭公交嘅市民呢比较公平。因为如果你政府好似我正话所提几十年个房屋不宜，但係主要嘅商业集中区你都喺中环，都系响返尖沙咀。咁你叫嗰班人点样返工呢？ Okay. 如果佢又坐唔到公交嘅时间。咁所以我希望呢係政府呢真係要考虑返以后长远嘅计划。唔好呢就係话哦而家呢个塞车呀，咁咪唔俾私家车囉。咁第二日如果又系塞车，咁系咪唔俾的士过呢？ 系 咪唔俾其他嗰啲车用呢？ Okay.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有个分流，同埋起码以往政府是要做三隧分流，真的要做得好。做了三隧分流之后没办法了，是不是才又不起隧道又不起大桥，才去做一些我们叫挤塞征费，去惩罚一些私家车的车主呢？即我觉得这个呢，我们汽车会是真的希望政府要 留意下啦。 好啊，多谢李耀培嘅意见啦。咁啊，李耀培咧系香港汽车会会长嚟嘅。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咧，我哋咧都想争取咧听埋啊喺港岛西嘅立法会议员，佢自己本身咧都系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陈学峰议员嘅意见啊。陈学峰议员你好， 诶，陈学峰 你 好。 陈学峰议员啊，嗱，今次咧呢一个嘅征费虽然未出一个仔细方案啦，咁但系咧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西隧咧喺出年政府收翻个专营权之后咧，应该就会咧可以有一啲收费上面嘅调节啦。但系而家各方面嘅信息出到嚟咧，都系话个调节嘅幅度咧应该系会好少嘅，可能系讲紧5蚊到10蚊咁。其实你自己睇呢一个做法系咪合适咧？ 我谂要成个计划一起去睇嘅，你净系睇西隧咧，我觉得就唔够全面，因为我睇传媒嘅报道啦，都系因为暂时都未见到文件，就会讲话红隧同东隧咧都会大幅加价，而西隧咧就系一个即系轻微嘅减价。咁其实我自己认为咧，本身整个配套咧系我自己唔接受嘅。第一，我认为过海嘅人咧，其实系一个刚性需求嚟嘅。佢唔会因为你加咗价就唔需要过海嘅。咁而家其实过海嘅成本呢除咗嗰个叫做即係隧道费之外呢，有钱啦，甚至乎个时间呢都系一个成本嚟嘅。咁但係喺咁嘅情况之下，佢都仲要过隧道过海嘅话呢，其实佢就是一个刚性需求。你去嗰个费用越加越多呢，其实对佢哋嘅影响呢越嚟越即係唔算系一个好大嘅因素囉。所以呢，我觉得个今次嘅征费嘅征结呢应该系调整在系个时段上嘅调节。你譬如话我哋睇到西隧佢朝头早由港岛过去九龙嗰边其实系有容载量嘅，唔算太多车嘅。咁其实嗰个征费上系咪可以调节下呢，去平啲，去令到啲人多啲选择西隧过去九龙呢？你系应该用个收费去调节嘅车流，而唔系用一个所谓嘅惩罚性嗰、那个概念咯。 另外一个讨论呢就是有一啲嘅即地区人士都会提出啦，如果过分调低西隧嘅收费呢，可能会令到而家原本已经呢挤塞嘅中上环一带呢更加挤塞。其实你自己本身都系即港岛西区嘅立法会议员啦，你认为当区嘅交通配套其实系咪已经准备好去容纳减价之后预计会增加嘅车流量呢？ 这个呢我同意呢就要睇时段啦。点解咁讲呢？唔同时段呢，中西区嗰个塞车嘅情况有唔同嘅。你譬如朝头早，大部分车呢就由九龙过嚟港岛嘅，就会就算西隧都好啦，佢都会喺顺德中心嗰附近呢就会塞翻转头嘅。咁你嗰个时间呢，我认为呢你就唔应该系下调收费啦，系咪？或者甚至乎可能你嗰个收费唔能够即系太低啦。但系调翻转呢，你其他时段呢系完全可以嘅，因为之后嘅时段呢过咗10点之后呢其实又唔算好塞喎而家。咁我觉得应该用时段去调节嘅。 换言之呢，其实政府嗰、那个即方向呢，你认为都系有一啲调节嘅空间，同埋呢都系想更加大程度咁样呢可以运用到而家即西隧嗰个剩余嘅容量。可唔可以咁样理解你嘅意思呀？ 係呀，我觉得应该用收费去令到我哋而家本身三条隧道嗰个嘅即唔平衡嗰个行车嘅量呢去做一个调节，而唔系呢去惩罚大家唔好用隧道。系啊。 OK， 好啊，多谢陈学峰议员啦，或者等迟啲呢嗰个方案有更加多嘅细节嘅时候呢，我哋再同你倾啊。陈学峰系港岛西区嘅立法会议员，本身呢佢自己亦都系喺交通事务委员会入面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欢迎呢大家系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咁而家电话旁边呢系有钟先生打咗入嚟。钟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就觉得呢，其实政府应该要加多啲嗰个啲三条隧道嘅收费，同埋一个汽车嘅嗰个商嗰、那个牌照费先得嘅，咁先至减低嘅。因为你一加一减嗰啲隧道，佢过三个月一样系一样有翻咁多架车 消化翻晒系嘛？ 咪咯，同埋嗰啲人话要准时翻工啊！喂，搭地铁仲准过你揸车啦！你一个人坐一架车，我好多时搭车咧，成日见到啲私家车泊晒喺度咧。一个人咧就坐喺度个司机，但系咧隔篱有个空位，佢都唔泄漏佢，因为又要俾钱啊嘛。 即系 仲有一样嘢咧，就话啲人话税收啊，之前嗰个人话 汽车会嘅你要赔啦。 我想请问啫， 塞車令到香港嘅 GDP 跌咗幾多咧？佢有冇講出嚟咧？ 嗯， 你叫佢講啊。 OK， 好啊，多謝。 我咁多啦。 好，多謝鐘生嘅意見啦。咁啊，鐘生咧都反映另一種觀點啦。其實擠塞嘅界外效應咧，除咗話會影響我哋個 GDP 之外咧，其實好多環保人士可能咧亦都會好關心，因為即係汽車擠塞喺路面咧所排放出嚟個廢氣啊，其實咧都係多年嚟咧一啲關心空氣清新啊嘅環保人士咧非常之在意。 亦都相當多人士係鼓勵咧多用呢一個咧即係集體運輸多啲，咁要攞個平衡啦。 嗯，好似你頭先所提到嘅轉乘啊，其實咧我都有聽到有啲意見咧，就話其實我喺九龍或者新界，我揸架車出嚟，譬如我要去會展嘅，其實而家東鐵有過海線咧，我大可以將架車咧就即係泊喺對面海，咁然後咧就搭地鐵去翻工，咁放工咧亦都係用同樣嘅方法咧就搭地鐵咧就再攞翻架車翻屋企。 去灣仔啊、會展站啊嗰啲咧，而家就方便咗好多咧，呢啲都係一個咧另類嘅做法啦。 不過呢個都涉及到咧出行習慣嘅改變嘅。好啦，呢節自由風傾到呢度先，我哋有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较早前近和富中心的意外仲在处理，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维园上桥位。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龙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4.75，瑞士法郎0.984，加元1.367，人民幣7.062，英鎊對美元1.126，歐元對美元0.989，澳元對美元0.64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港金係報16,070，比上日收市升咗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715.11美元，賣出價1,716.26美元。港匯指數報104.7，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餐饮集团总经理苏玉平： 除咗婚宴系十一、十二月旺季之外啦，都系公司宴会嘅旺季嚟。放宽咧，对我哋嚟讲咧系好忙嘅。 邮轮码头公司董事总经理班志荣： 大多国家已经限紧国债嘅行程，唔会只系公开游，香港系比较严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上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们的外交队伍经过了今次的会议，得到很大的锻炼。 现在最不满的应该是杜勒斯，他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是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隻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云峰。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云峰为大家主持。林文峰啊，近排咧，大家睇新聞都會見到咧，有好多間一啲傳統工業啦，或者有啲人會形容係老字號啦，因為咧處於新發展區咧，所以就面臨收地啊。好似係節目之前都有傾過嘅志記芥末廠啦，或者咧係德寶雪粒啦，係一間製冰嘅工廠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講一講另一間咧面對同樣問題嘅老字號，佢自己本身咧都有接近八十年歷史噶啦，佢咧個名叫做月和酱园啊，嗱，月和酱园咧就同志记芥末厂一样咧，其实咧系喺咧呢一个古洞北同埋粉岭北嗰个新发展区入边啊，其实咧就纳入咗咧系喺古洞北新发展区嘅范围嗰度。咁如果咧我哋睇翻个规划图咧，政府就打算咧喺月和酱园而家所在地咧就兴建一条主要道路 D 二道路，咁咧就会将酱园咧一分为二。其实咧而家古洞北同埋粉岭北个新发展区咧喺2019年咧系展开咗第一阶段嘅基础工程，嚟紧咧陆陆续续咧会做埋其他嘅阶段，咁所以咧，月和酱园嘅负责人咧，近日咧都喺社交网站嗰度就提出咧，都唔知道将来咧嗰个被收地同埋搬迁嗰个时间表同埋命运会系点啊？林文峰 系啊，因为咧呢啲其实都系老字号啦。咁另外嚟讲咧，我哋又有一个需要咧，系作为我哋嘅一个即系土地嘅发展。咁亦都係政府近年因為基於咧，都睇點樣能夠咧善用我哋嘅新界嘅一啲以前所謂叫做可能中地啊，或者未善用嘅土地。咁但係點樣可以攞翻一個平衡呢？尤其是呢啲咧，其實係都喺香港咧多年嚟都有一個經濟貢獻俾我哋。咁但係佢又未必係大企業。咁尤其是仲有一啲咧，可能咧係需要咧，係用一啲短期租約咧，先繼續咧去同政府營運嘅一啲所謂中地嘅用途啦。咁呢啲又點樣去處理佢哋先恰當呢？今次真係值得我哋大家再細心啲去睇嘅。 其實咧，經過咁多間傳媒連日嚟嘅報導咧，都留意到啊，輿論入邊咧，其實係多咗討論。政府到底應該係咪更加積極啦，同埋及時咧，去同呢啲中地作業者咧，去到交代同埋安排呢一啲後續嘅事宜。譬如好似阿林文峰佢頭先講到啦，你要人搬，咁譬如你個賠償啦，你個搬遷嗰個安排有冇合適嘅土地去俾翻佢哋啦？萬一真係揾到土地啦，那個租約期到底係即係一個三年嘅期限，人哋投資咗落去嘅時候，可能都好擔心日後嘅發展，定係有冇一個更長嘅年期，甚至可能有團體提倡有個優先嘅續租權咧？咁嗱，其實咧就住咁多嘅一啲討論咧。值得留意咧，係發展局嘅局長寧漢豪咧，琴日就主動見記者回應事件，解釋咧政府就住咧中地嘅收回啦，同埋咧呢啲作業嘅安置嘅政策啊。咁咧，其實寧漢豪咧提出咗三點咧，都值得我哋思考一下。第一咧，佢就係提到啦，話過往特別大家記得啦，土地大辯論嘅時候，好多人都話政府點解你唔全面咧去取締呢啲中地作業啊？因為感覺上好多咧都係一啲譬如廢棄嘅車場啊，一啲貨櫃嘅囤積嘅地方啊，或者一啲後勤嘅物流用地。咁啊，寧漢豪咧就話啦，其實咧呢一啲嘅例子咧，正正係説明咧政府明白呢啲中地上係有經濟活動嘅，譬如好似我哋近期講嘅芥木廠、製冰廠，以至到今日想同大家讨论嘅月和酱油都系经济活动嚟嘅，咁所以咧一直考虑收翻呢一啲中地嘅时候咧，其实都好谨慎嘅。咁呢个系个背景啦。跟住佢就讲啦，其实政府咧系有政策嘅，譬如咧佢会协助呢一啲嘅企业咧，就透过有既定嘅赔偿机制啦，亦都咧系如果佢哋系需要搬去一啲其他嘅地方去经营咧，就会协助佢哋咧喺规划啊、土地行政同埋手续方面咧系简化一啲。长远咧，政府咧系希望咧整一啲多层嘅工厦咧，将佢哋搬入去。咁呢个系第二点，而第三点咧就系、是。有人咧有聲音希望政府咧用一換一嘅方法，嗱我喺你呢度收咗呢笪地，喺第二度咧俾翻一笪地你去營運，佢就認為咧呢一個嘅講法咧本身係存在矛盾啊，因為咧中地作業咧唔係最善用土地，如果用一換一嘅話，係咪達到個政策目的咧？佢就更加提到咧中地作業係咪適合現時香港嘅需要？呢啲工業本身有冇需要升級轉型咧？都係佢哋要思考嘅一個方向。咁呢個就係發展局嘅回應啊，林文峰。 咁呢個亦都係咧，我哋香港整體社會咧都去再審視啦。咁亦都當中可能有一啲企業咧，都多年嚟對我哋個經濟啊，起到一個不特止後勤作用啦。咁好似今日我哋都關心嘅幾個其實都係喺香港都有70年、80年嘅歷史嘅一啲企業咧，咁我哋又點樣睇佢哋咧？咁樣咁當然咧，喺發展局做發展當中咧，亦都需要有一啲專人咧去跟進。咁如果政策係點樣咧？可能之前我哋成個社會都冇好詳細去審視啦。淨係當呢啲中地嘅用途者咧，係一啲比較即係或者叫冇咁即係成本效益高或者大嘅企業啦。咁但係咧，佢哋都其實過往都有佢一定角色。咁不如我哋大家去審視多認真一啲一個恰當嘅政策啦。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对于咧近日社会关注多咗咧一啲传统工业或者我哋叫香蕉工业嘅去留问题，政府有冇责任去为佢哋揾到一啲经营嘅空间、经营嘅土地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今日咧，我哋想集中啲讲嘅咧就系月和酱油呢一间咧，其实喺香港咧已经有接近80年历史嘅企业啊，主要咧就系生产咧一啲生晒嘅豉油啦，各种嘅调味嘅酱料啦，同埋咧，亦都咧系有全仓嘅米酒嘅。咁啊，大家点睇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月和酱园嘅负责人庞中恒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庞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你好， 你好啊，庞生。 想先同你了解一啲事件嘅背景細節啦。其實由於你哋醬園咧都係喺個新發展區入邊啦，關於嗰個收地同埋搬遷日期咧，政府有冇同你哋溝通咧？根據你嘅安排，即根據你嘅了解，個安排會係點啊？ 其實即係叫到目前為止啦，即係古洞發展呢個計劃都即係有一段時咧，即係講到最初由即係2000年頭已經開始講，即係差唔多到而家都20年史㗎。其實即係一路見過 發展係如火如荼啦。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哋都未有收到任何叫正式嘅通知嘅。只不過即係我哋有，亦都有當然好著緊呢個問題啦。我哋有好多同即係叫一啲其他地方收翻嚟嘅消息啦，即係我哋自己就大概有個心裏有個底，就知道好似係話2024年嘅尾就已經要收咯喎，咁樣。咁我哋有嘅消息就係咁樣咯。 嗯，但係政府就 冇正式嘅通告嚟。 嗯，但係政府就冇同你哋溝通過嗰個搬遷嘅日期，即係要你哋幾時走， 暫時都未有嘅。 OK。嗱咁咧，根據資料啦，其實你哋漲源咧原本就設喺荃灣啦，後來因為呢一個新發展市鎮咧，你哋就喺1973年咧搬去而家上水古洞嘅燕子，而家咧要再搬一次啦。咁其實咧，假設2024年呢一個嘅期限係真實啦，其實你哋有冇採取過啲咩措施，或者有冇考慮過啲咩方案，去令到你哋呢個事業得以延續咧？ 其實即係我哋都一路有去不停去物色啦，即係始終我哋呢啲叫比較傳統啲行業需要嘅地方啊，或者係一個周邊嘅環境都好大因素。即係點解當初會喺古洞呢個地方呢，就因為即係古洞其實除咗我哋一間，仲有其餘三間，甚至以前再耐啲係四五間漲源喺度。因為嗰個地方呢就係、是、一個好地勢好平坦，日照好充足，好適合做呢一個行業嘅一個地方。咁、就係講返我哋1960几年嘅時候開始買地啦，到73年搬入去古洞，即係前後用咗10年啦。咁我哋即係嗰個年代用10年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呢個情況就係話咁我哋近呢幾年都知道，其實香港嘅土地係真係好緊絕嘅，再加上即係以往就即係以往買古洞呢個地方嘅時候，其實就冇話去考慮佢個地土地嘅用途，因為翻返嗰個年代根本冇咁多呢啲嘅需求啦。咁但係到而家即係我哋再去深一層去揾響個公司去繼續即係叫穩健地發展，其實我哋係揾緊一啲叫做工業用嘅土地。咁相對於好似以前咁樣揾農地或者咩，其實根本就又係另一個問題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咁多年嚟都九一路喺度做緊嘢，只不過都暫時仲未話即係揾到一個好完全合適去做嘅地方咁樣。 嗯， 哎，庞生想請教你啦，喺你哋嘅運作裏邊咧，如果啊真係政府話啊，我哋同你安排啊遷置重置喺一啲多層嘅工廈裏邊，你哋嘅運作得唔得咧？ 其實真係比較困難嘅，即係除咗我哋之外咧，即係好似冰廠啊，或者我哋呢啲都係比較一啲叫做個承重量係比較有要求嘅一啲工業啦。咁我哋都有留意一啲工廠大廈嘅叫做一啲空置嘅盤啊，或者一啲可行嘅方法啦。但係其實即係睇到好多都係就係即係個承重力唔夠啊。其實唔係話真係完全合適去做我哋呢個行業咯。 哦，點解你哋承重力就重嘅咧？即係做你哋嗰、那個即係流程當中。 係，即係譬如我哋喺個即係我哋嗰啲，即係譬如全倉啊，或者係甚至係一啲加工啊，最簡單，我曬豉油嗰只缸，我一個缸係講緊大概係1.2个平方米啦。咁其實嗰度個承重已經係差唔多接近2吨重。 嗯， 係咯。 其實係。 你又頭先講咧，又需要日照啊，或者其他嘅一啲需求。是在一个多层的工厦里面是怎样是提不提供到你们必须要有的条件的呢？ 如果即你说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行呢，那其实我们都有考虑过，即都有参照过一些其他叫做行家的做法啦。那其实在叫做最坏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真的不可以上楼呢？那其实有些工作是可以的，即譬如我将叫做发酵生晒那个步骤搬出嚟，攞擺去一啲其他地方做，然之後，譬如我個叫做生產上啊，可能係個後期嘅加工啊，一啲包裝啊、儲存啊，就擺陣工廠大廈。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但係當然對於我哋嚟講，就會係喺個管理上係更加困難啦。咪始終如果將個廠房咁樣分咗兩個地方，亦都係一個對我哋嚟講係一個考驗嚟嘅。 嗯。 上樓似乎你哋就暫時未必係咁樣考慮住咯。我想翻翻去你頭先話咧，其實你哋都嘗試揾嗰啲工業用地，但係佢哋同農地嘅分別，我諗聽眾好自然諗到，可能係個租金個成本上面會有一個差距啦。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因素係會令到你哋，譬如喺一啲工業區入邊再去重置廠房會卻步噶？譬如租約期啊，呢啲會唔會都係你哋嘅考慮咧？ 主要咧就即係喺我哋咁多年叫做生意層面啦，其實即係我哋都知道，即係我哋呢啲叫做生產啊制作，即係好古老，由頭到尾咩都做曬。我哋偏向咧就係即係對租地，其實反而對我嚟講唔係話一個最好嘅方法，因為始終有個不穩定性嚟講。如果對於個公司嘅長遠發展，所以我哋個心態上咧，不嬲都係想即係叫如果呢笪地唔得啦，咁咪買個笪地咯。即係好似當年我哋又荃灣嗰陣時因為發展，咁我哋又買咗笪地，咁就買咗古洞而家笪地。咁到而家咁樣情況啦，咁我哋咪再考慮再去投資去即係叫做買另外笪地，再喺上面再興建咁樣咯。反而租就唔會係一個我哋太會考慮嘅方法咯。 係，咁我都見到咧，局長有提過咧，如果一換一咧，就唔係一個好嘅政策，因為佢就係而家我哋香港就唔足夠地。咁如果咧一換一，咁佢咪就冇能夠可以所謂叫善用土地嘅資源。不過我又見到有啲人提議咧，就啊，不如試下有冇啲現時叫規劃綠化地嘅地方咧，可能較為偏遠少少，個基建未必一定係咁完善，但係就作為可能咧嗰啲地咧嚟發展做一啲高密度發展咧，未必。咁如果有咁嘅規劃到，你哋又落唔落要去考慮咧？ 咁呢個都要睇翻政府嗰邊個配合，因為即係你講到一啲綠化地啊，咁其實喺佢嗰啲地段上面，對於一個叫做環保上嘅要求啊，甚至係可能對周邊，即係始終我哋做生產做製造，或多或少都會有啲叫做污染啦、啊，咁樣睇呢個要反而係佢點樣配合咯，即係你話你俾翻綠化地，我唔介意噶，即係多一笪地啫嘛，但係我係咪可以真係上面長久去做一個？生產啊、製作啊、一個工業嘅行動咧，咁樣係咪可行咧？呢個都要，我哋都想有多啲方面嘅 資源。不過今天嚟講咧，香港咧邊度做生產咧，都要符合各個條例啊，無論環評啊、或者有冇污染啊、交通會唔會製造到困難啊？但係假如佢係一個區劃咗出嚟啊，本來綠化地係俾大家啲某一啲即係我哋嘅生產工業啊，但係咧就唔係再喺佢而家發展區當中咧，都未必一定係大家係即係唔考慮嘅一個做法咯，主席係咪？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琴日有一个嘅意见咧，都系引起公众关注啦。就系提到咧，中地作业系咪最适切而家香港嘅社会需要咧？有冇一啲工业本身都系需要升级转型咧？其实你哋作为传统嘅乡郊工业啦，会有啲咩方向可以升级转型咧？又或者你自己对于局长嘅呢一番说话，你嘅感受或者你嘅反应，即系你会点样去反应咧？ 其实我觉得绝对是可行的，当然我们其实在这间新闻出来之前，其实我们都刚才说我们有做一些准备功夫，其实我们是有一路以来跟生产局啊那边有些都有些叫做 project 是研究的，甚至就是我们曾经在稳地这个问题上是有考虑过这个元朗现在那个创新园，只不过后来就因为一些叫做其他問題啦，咁我哋暫時就放棄咗考慮創新園嗰個位置。咁即係當初知道，如果入創新園都需要你個工業，即係而家叫做一啲好古老嘅工業啦。咁你將佢去再去 upgrade 成一啲叫做譬如好似合而家社會嘅叫工業 4.0 一啲好現代化或者係一啲電腦化嘅操作。咁其實我哋都有諗過呢樣嘢，甚至喺我哋個生產程序上，頭先講到。我哋需要好多地方去做天然生晒嘅，去晒豉油嘅。我哋会唔会可以做到喺室内可以做咧？咁其实都有研究紧呢样嘢，只不过系需要一啲时间咯，而唔系话即系一两日、一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就做到出嚟嘅一个效果咯。 嗱， 關於時間的問題，你剛才都提及多次，包括穩地以至到技術上面是否可以升級轉型。但我留意到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劉國芬就有個意見，就說政府早在2018年已經確立了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了，如果作業者要物色新的地方，其實時間都是很充裕的，就不能夠說政府一直都沒有接觸你們和你們溝通。那你怎麼看他這個說法呢？ 咁如果以佢講確立，即係確立東北發展，其實咁頭先我講啦，二十年前已經開始講緊啦。咁如果我哋係即係抱住一個即係咁嘅心態，其實我公司都唔會有今時今日呢一個規模啊，或者係呢個水平去即係去繼續同呢個社會去接洽啊，去做到咁多生意咁樣。 嗯， 咁所以你话就算2018年开始系知道，我都唔知几时系一个叫实际嘅 deadline 嚟噶嘛。我哋亦都唔系话啲大公司大财团， 嗯， 我哋去甚至乎而家去考虑买一个新嘅土地，其实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投资去谂咯，而唔系话随便可以做。咁你话由2018到而家2022，其实都系四年时间咁样。 嗯， 我哋。呢四年亦都一路喺度做咗好多內部嘅改善啦，提升啊，去做對我哋公司嘅產品嘅品質提升啊，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對於我哋嘅小投資，只不過係即係我哋係希望，其實我哋從來都唔想叫做阻住發展。當然人係香港人，人有屋住係最好啦。咁但係只係希望政府可以諗多啲，就係話你真係要發展嘅時候，你唔係話就咁抌個 deadline 出嚟就算咯，咁。我哋即系搬间厂唔同搬屋，起码讲紧系三至五年，甚至更长嘅时间，即系一个叫做好顺畅、好可行嘅一个搬迁计划。 冇错啊，冇错。 房中行剩翻嘅时间唔系好多，但我都我都想好快问埋你，其实经过即系近日连串就住唔同呢啲传统工业嘅报道之后咧，其实社会上面对于啊，我哋系咪需要保留一啲传统嘅香蕉工业，或者政府至少要有一啲政策俾你哋延续经营落去咧，似乎系多咗声音，多咗意见嘅。你自己点睇保留传统香蕉工业喺香港嘅价值啊？ 咁其实即系睇翻我哋，即系我哋八十年嘅一间酱园，其实。讲真，喺呢个行业入边咧，我哋算系好年轻，香港甚至有过百年嘅酱园。咁如果即系你话呢个行业系叫做冇一个保留价值，甚至佢同呢个现时嘅社会唔切合嘅话，根本我哋唔会生存到今时今日，一早就已经被社会淘汰咗。咁同埋即系我哋叫做即系虽然系一啲好传统工业，但系亦都系一啲好日常用到嘅嘢，即系香港唔系话净系得金融啊、地產啊，亦都即係好需要一啲，喺我嘅角度啊，都好需要一啲做實業嘅人，佢真係即係供應翻一啲日常用品係俾。 時間關係，唔好意思，龐中恆傾到呢度。 岸田同意有必要通過解決懸而未決嘅問題，改善兩國關係。尹世月表示，岸田尋日提出，南韓係一個重要鄰國，有需要迅速實現韓日關係正常化。他认为有关讲法具有前瞻性，希望同岸田讨论相关事项，特别是安全问题。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日抵达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早上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小榄。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排到去屯门河。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后些少近住律伦街段挤塞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宏里金融中心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啦，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慢线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去坪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的饮食会令到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吃东西的时候记得要少盐少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輯與 CEO 對話， 一年七個星期， 請來不同界別的領袖， 他們包括 香港百和會館主席汪明荃、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葉成輝、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信、 團結香港基金總裁鄭李錦芬。 與 CEO 對話2022， 10月9日星期日起，下午2點到4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視像版本會在同日下午5點到6點， 港台電視31播出。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近日社会咧好关注一啲香蕉工业啊，譬如制冰厂啦、芥木厂啦，以至到今日嘅主角啊酱油厂咧喺新市镇要发展嘅时候咧，面临收地同埋咧嗰个未来到底可以搬去边度继续经营咧嘅呢啲问题啊。咁啊，你嘅睇法系点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林文峰，我哋喺新闻之前同月和酱园嘅负责人倾，佢哋嘅态度似乎都系愿意寻求一啲升级啦、转型啦。咁但系面对嘅主要问题就系喺觅地上面有一啲困难啦，同埋面对一个2024年嘅一个死线嘅时候，佢哋对于系咪能够喺两年内就做到嗰个搬迁，似乎都系有好大嘅一啲保留喺度。 系，不过咧，我哋大家咧都其实过去几年咧都就土地嘅发展咧，亦都香港未来咧。 咧，依一個即係北部都會區嘅係一個重要嘅香港發展引擎咧。依個政府依個政策咧都好清晰，咁亦都社會都有一個好大嘅支持。咁當中我哋而家要照顧咧啲企業咧，尤其是一啲傳統嘅鄉郊工業咧，嗱點樣去讓佢哋都繼續可以生存呢？而當中佢哋自己頭先我聽到阿龐先生講咧，都有一啲現代化嘅考慮嘅。咁其實呢啲好好嘅，如果能夠一個傳統嘅企業能夠可以藉住今次咧，都繼續再轉型，或者更加啊，我哋講升呢，但係都要解決到佢嗰個繼續營運啦、揾地方啦。咁呢啲我相信咧，政府而家都有留意咧，加埋可能社會人士嘅關注咧，大家睇下邊啲嘅企業，邊一啲傳統嘅鄉郊嘅工業咧，係繼續咧係值得咧係大家一齊咧嚟成為香港品牌。咁睇下大家點樣嚟一齊做咯嚇。 你講到香港品牌咧，頭先阿龐中恆都有一句説話咧，喺新聞之前講咧，其實我都幾深刻啊。佢話即係香港咧，我哋成日都話啲產業好集中啊嘛，淨係得金融啊等等咁。 冇錯。 咁佢就認為咧，香港仍然係需要咧發展即係實業嘅人啊。佢哋咧就係真係做緊一啲即係豉油出嚟啦，香港製造嘅豉油啊。大家點睇呢一個議題咧？香港需唔需要保留呢一啲傳統鄉郊工業咧？如果需要嘅時候，后又有啲咩方法去帮助佢哋继续生存落去咧？打嚟18723118723111。而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第二位嘉宾啊，刘文峰。电话旁边有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议员谢伟全喺电话旁边。谢伟全议员你好。 各位两位主持人你好。 喂 ，Tony 你好，喺大气电波同你倾下偈啦，可以。 好啊，好啊。 謝偉全啊，關於近日咧，大家關注到一啲鄉郊工業受到發展影響而需要清拆，到底政府嘅政策係點咧？有冇需要幫助佢哋覓一條出路咧？呢一點你自己嘅觀點係點啊？ 即係我覺得咧，就我亦都相信咧，過往政府嚟講咧，就一啲搬遷產生對受影響嘅人產生問題咧，都係盡量去協助嘅。咁如果即係過去亦都有因為收地啊發展啦，作為公眾嘅用途咧，咁就影響一啲傳統嘅工業好，或者其他啲業務好咧，其實有啲咧亦都因為咁咧亦都會停業嘅。咁有啲亦都揾到一啲適合嘅地方可以繼續經營嘅，咁都有嘅。咁我所知呢，其實第一，而家大家對嗰、那個如果要收地嘅時候呢，希望盡量即係俾多啲時間呢，係俾佢哋去安排呢。呢方面呢，我理解呀，即係政府嚟講呢方面呢，係盡量呢就俾多啲時間。因為比如好似而家我哋古洞北粉嶺嗰度，因為收地呢，其實根據嗰個我知道嘅一個時間表呢，當然第一，關於呢個新發展區呢，那個規劃呢就基本上呢就係去年都已經大家比較清晰㗎啦。咁而要實施嘅時候呢，之前喺立法會亦都講過呢，估計呢就係明年下半年開始。咁但係開始並唔代表佢即刻要收曬所有地嘅，都有一個時間嘅。咁喺呢度嚟講呢，我覺得係有少少彈性，就可以俾到一啲較長嘅時間。一般嚟講咧，即係會，我諗都以我經驗咧，都會俾到兩三年嘅時間。當然，你個計算嘅時候咧，就唔可以話政府正式埋憲報要收嗰下咧，嗰、那個往往咧，如果你從嗰個計咧，一般嚟講都係可能係六個月就要收翻啦咁。咁呢個就時間好緊迫嘅。咁喺呢方面咧，如果有意繼續嗰啲咧，當然佢係會受到影響嘅。佢要周圍揾適合嘅地點，從而咧又有個新計劃，又要搬遷。咁亦都希望利用呢個咁嘅機會咧，頭先講點樣可以提升佢自己本身嘅係業務啊，即係跟翻嗰個時代啊，另或者甚至擴張咧。咁呢個其實都可以一併考慮咯，我覺得。 OK。 咁Tony 啊，呢、這個我相信咧，政府都會即係 再會再做一啲協調嘅。你覺得譬如話有幾類啦，有一啲咧佢可能樂意啊，譬如搬去一啲多層嘅新起嘅或者係讓佢重置嘅一啲工業大廈啦。咁依個咧就頭先嗰位營運者講咧，嗰、那個負荷應該要足夠。我相信咧建築上咧做掂呢啲負荷都唔係好大困難嘅，啲建築工程師應該都可以遇到嘅。咁假如有啲咧係想話啊，我希望咧係自己就唔係入咗一個多層嘅工廈啦，佢自己想有翻一個一換一嘅地，咁啊依個又可能比較困難一啲喎。會唔會有機會有一啲見到坊間話啊某一啲綠化地將佢嚟轉型俾依啲，你又點睇依一個可能性呢？ 其實就好視乎即係嗰個地點嘅，咁地點咧從營運者嚟講咧，可能未必配合到而家現有嗰個規劃嘅。其實好多時候咧，係政府都會建議一啲地，佢係覺得係適合嘅。好多時候你因為要需要較大嘅空間咧，嗰啲就亦都有啲未必上到呢啲多層大廈嘅。咁呢方面係有，但係頭先正如阿 Benny 你講嘅一換一咧，其實係冇可能㗎啦。因為點解咧？你去善用土地，去即係處理呢個中地嗰個問題咧，就影響到中地作業喺方面咧，一定係冇可能一換一㗎啦。咁但係正唔代表咧，我知道咧，唔代表完全冇機會嘅。咁大家喺呢方面咧，我覺得可以係。大家協商一下，同埋營運者咧都要考慮自己嗰個過往嘅模式咧，喺使用土地方面，過往可能係嗰個限制較少啦，個空間較多啦。但係隨住大家都知個土地咧好有價嘅，亦都香港土地缺乏咧，喺呢方面咧亦都要諗諗點樣。好似你頭先講話多層嗰方面，多層大廈嗰度可唔可以做到咧？或者有部分係唔好係打橫咁啦。我每日向上咁即係所謂係善用嗰個空間，呢啲都其實都要諗嘅。至於你話改劃嗰方面咧，就好難話完全即係得或者唔得。你都知道咧，即係好視乎周邊個問題係咪配合，周邊嘅用途係咪即係可以喺呢方面咧共。即系一种共同可以做到咧， 系啦系啦，呢、這个我都会赞成你讲咧，就呢个唔能够咧就话啊，就系、是、一换一啦，因为事实咧我哋个土地珍贵啦，加埋都可能某一啲工业咧都应该自己咧有一个某个程度上嘅更新啦、转型啦或者现代化啦， 系 咁呢个话唔定。會唔會政府可以咧都成立一啲專責嘅部門或者佢嘅小組咧，去就審視翻邊一啲工業啊，佢喺香港嘅未來定位啊，咁咧適當亦都睇下咧，係佢有冇一啲創新嘅做法咧，嚟可以咧做一個重置，咁啊使到我哋都有翻個香港品牌之餘咧，亦都有一個現代化嘅一種做法咯，啲先。 其實你睇呢樣嘢好好㗎。其實你如果研究咧喺土地方面咧，我哋香港嘅土地咧，喺規劃同埋批地方面咧，過往咧點樣？因為我哋土地珍貴，點樣利用嗰個土地咧去推動？因為我向來支持咧產業多元化， 冇錯， 推動一啲產業，令到香港喺呢方面咧多元化之中咧，亦都有自己嘅特色喺度，對整體社會都係有幫助嘅。喺呢方面咧。是過往做得少的，你就批地就純粹呢就拿出來，那就用途上呢就根據條文去做，但是在推動那個行業方面呢似乎呢着墨很少。那接下來這方面呢，我覺得政府應該多做的，就是怎樣利用一個土地呢，是給予一些某一些人，他對那個產業呢真的有所貢獻，或者會在這方面去推動的。包括即係就算嗰啲短期租約，你知啦，短期租約嘅時候咧，政府我知佢而家都開始做，舊年開始做咧，就佢投標嚟講咧，亦都唔係俾所有人參加。譬如你同我可能唔識做醬油嘅，我唔參加到。咁佢係俾嗰啲有經驗而係有興趣去做落去做呢啲嘅行業嘅，去落標嘅。咁變咗個競爭性咧就係少咗，同埋咧。大家都係嗰行嘅時候咧，喺嗰個出價嚟講，唔會係即係諗其他嘢咯。咁呢啲其實要做嘅，最重要其實點利用個土地， 去推動個產業，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即係只係做一樣嘢，其實好多時候咧，對整體社會嘅效益咧，其實多做一啲嘢，利用土地唔係單單規劃咗一個比較闊嘅用途，而忽略咗即係要推動一啲產業。 係好啊，當然你呢個諗法都係好好。即係除咗土地更新咧，我哋都就產業嗰、那個即係繼續優化。然後咧，可能政府有一啲機制或者一些委員會嚟審核咧，一啲再規劃嘅地方，包括一啲多層嘅一啲即係大廈，讓佢哋可以進駐啊，有優惠嘅一啲租金啊，亦都可能或者有一啲咧係點樣可以咧新嘅產業區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嘅，讓香港咧一個轉型或者俾呢啲工業咧係有一個更加現代化嘅即係未來嘅。 但係謝偉全啊，如果我哋講緊咧要用個土地政策去配合經濟產業的多樣化和升級轉型，這個就未必是發展局一人之力可以推得成了，是不是也都涉及一個跨部門的協調在裡面呢？ 其實我向來都覺得呢，就是市民面對的就是一個特區政府，至於他們自己本身就不可以說不是我這個部門所以我沒有做，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還是這些思維的，你搞兩個副司長出來都希望你自己是克服咗，即係話各自為政啊嘛，所以我覺得咧，我哋外人或者市民根本唔知道你有幾多部門，有幾多局，嚇、即係會參與一啲某啲政策或者我哋即係某啲建議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咧，你頭先講啱嘅，佢自己協調方面咧用咩方式咧，其實我要睇，正如特首講咧，結果啫嘛，你個做法，我哋就算點樣叫你成立咩委員會。最終你個結果唔得，或者好慢都冇用嘅，所以我覺得個模式咧就唔緊要，反而咧你係咪即係接受呢樣嘢咧，真係咁樣做咯，而做出個成效出嚟。 好啊，多謝謝偉全，時間關係先同你傾到呢度。 好多謝 Tony。 立法會嘅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議員謝偉全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有聽眾黃先生打咗入嚟咧，想就住呢個議題講下佢嘅睇法。黃先生你好， 係我只係將我一啲觀察講翻俾大家分享下啫。 請講。 咁呢個象園嘅荃灣門市部咧，我講聽。佢係成日都排長龍買嘢嘅啲人，排隊買嘢嘅， 即係好受歡迎嘅。 係第二，佢哋嘅醋咧係好受孕婦歡迎嘅嚇，因為有一個樣嘢就係本地製造。 哦， 嚇， 第二、黃生， 第三樣 係唔好意思，請你講埋。 係觀察到嘅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好牌子嘅月餅。是標榜是本港製造，年年都是銷量冠軍。我哋有啲國內嘅遊客都係成箱成箱喺中秋節嗰時候托翻去嘅。我講嘅係咁多，希望政府真係可以諗下本港嘅牌子係點樣好法啦。 好 okay, 多 謝黃生的意見啦。咁啊，黃生就講咗一啲佢喺地區嘅觀察啦。呢、這、一個嘅即係醬料啊，或者喺啲醋上面咧，佢認為係好受市民歡迎嘅。咁啊，的確即係香港製造咧，係一個品牌，係一個標 誌。我覺得就算後生仔啊，都中意咧有香港品牌嘅嘢，佢哋都支持嘅、啊。謝謝嚇。 係啦，好啦，呢、這、一個題目咧，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同大家傾下咧行人專用區嘅問題。 自助餐的起源呢，其实都有几多传说。北欧的维京人说他们手掠晒啲嘢之后就摊晒出来咁就食啦，因为上菜太慢啦。 自助餐呢种经营模式其实不同的行业借咗个经营模式落嚟喺自己行业度做。 罗马除咗洗手间之外，佢有一样嘢叫 vomitaria 间房啦，系俾你入去呕嘅。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世界冰坛巅峰对决， 为国家 为荣耀激烈比拼。2022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今日下午2:55，星期五、六上午10:55，下午2:55，星期五、六日晚7:25。 2022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一齐紧贴港台电视32，一齐支持国家队。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唔知道咧，平時中意去銅鑼灣行街 shopping 或者喺嗰頭即係翻工翻學嘅朋友咧，對於白沙道呢笪地方咧有啲咩印象啦？嗱，其實咧喺我印象入邊咧，白沙道咧就一條旺中大靜嘅街嚟嘅，旺啊，因為即係位處銅鑼灣鬧市中心，好難揾到個地方唔旺嘅。但係點解佢又靜咧？林雲峰就係、是、因為咧，其實白沙道有部分時間咧係規劃咗做行人專用區嘅。 係。 咁呢一樣嘢咧都做咗十幾年嘅時間啦。嗱，而家星期一至五下晝嘅7:00到到午夜12:00，同埋星期六日公眾假期中午嘅12:00到到午夜12:00咧，啲車咧就唔俾入嘅。咁所以咧喺附近做嘢嘅白領啊，或者居民啊，其實都好慣咗咧，喺呢啲指定嘅時間咧，喺嗰笪地方咧，可以話係暢行無阻。不過嚟緊咧，就未必係呢個情況啦，林雲峰，因為運輸署咧就諮詢灣仔區議會咧，係有計劃係要取消白沙道呢一個嘅行人專用區。 哦，嗱，高福偉，我要申報咧，其實我公司咧都喺嗰個區附近嘅喎。 係。 我久唔久咧都會行過去白沙道嗰一帶啦，咁啊亦都覺得好有特色，好似你講喎，嗰度啲樓咧又唔係幾高嘅啫喎，咁啊加埋咧 唐樓嚟嘅，佢嗰兩邊 冇錯， 矮矮地嘅， 矮矮地好舒服嘅，咁所以咧加埋有即係佢有一啲時段咧係做咗行人專用區咧。其實是有一個舒服感覺之餘，有時附近都有不少地方，爸爸媽媽會帶小朋友去做一些不同的活動，包括他們都有一些興趣班，都挺多在附近的，有個行人專用區我又覺得好像都即係幾貼切，要看個交通背後的理據，為何有這樣的提議了。 其實過往講行人專用區咧，可能好多人諗起旺角嗰個行人專用區，就覺得好多表演啊，好多噪音嘅問題。咁但係睇翻一啲以往嘅報道咧，白沙道嘅行人專用區咧都幾受街坊歡迎嘅。因為一嚟好似林雲峰你頭先所講啦，喺嗰度咧就創造咗一個便利行人嘅環境啦。咁而附近咧亦都係衍生咗咧一啲叫做推車嘅經濟，嗰度有好多人咧會賣一啲譬如電話殼啊，或者係有一啲少少嘅生意咧係喺嗰度做。咁所以點解即係運輸署會作出呢一個建議，同埋區議會點解又會喺個原則上面表示支持咧？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有冇銅鑼灣嘅街坊咧可以打入嚟同我哋講下你嘅意見咧？ 好啊，好啊。 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咧都係請嚟啊區議員同我哋一齊傾下。有灣仔區議會嘅主席黃宏泰喺電話旁邊，黃宏泰你好。 系黄文泰主席好， 系各位大家好，你好。 黄文泰啊，想先请你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其实根据运输署嘅新计划书咧，今次我哋话要取消白沙道做行人专用区，其实佢主要嘅理据同埋目的系啲咩啊？ 其实佢主要理据就系话咁样个安排之后咧，啲车流啊会改善到喺嗰度周边嘅车流，同埋咧。啲行人咧，即係啟超道嗰度咧，係闊啲嘅條街，同埋行人嗰度會舒暢啲。即係其實嗱，即係我當時我都係主持會議，但係我對成個方案咧，我其實就冇咩特別話偏好定反對定支持。咁因為呢樣嘢，其實呢個行人專用區嘅走位啊，嗰啲各方面嘅變動，其實都拗咗好多年。不過我哋即係留意翻本身，即係大家要認識。什么是行人专用区啦？行人专用区的目的是即系主要是想发挥到咩功能？即系行人专用区就是话一个地方嗰度有好多人行嘅，成日都聚咗喺度嘅。咁如果咧你名义上话嗰度俾车行，其实你睇翻我谂市区好多地方名义上俾车行嘅地方，实质就啲车入到去咧都行唔到嘅，人多过车嘅。咁但系行人专用区就系想发挥到一个作用，就系、是、既然嗰度都是人多的车啦，或者行人都是聚在那度嘅，咁我就有行人专用区，同埋咧亦都减少空气污染啊，同埋改善咗整体行人喺嗰度享用环境嗰个享受性会提高咗，咁呢度先系有个目的啊嘛。咁但系我本人我都喺会上提同运输署讲，我话其实湾仔好多度都人流同车流都饱和噶啦，我就唔系好即系佢讲好多数据啦，我都统计啦，我就话我唔会盲目相信你哋。话改一改，嗰度啲车流就会好咗好多，人流就好咗好多。如果好简单改一改，做到呢个效果嘅，对上之前嗰啲运输署都提出咗啦，系咪先？咁但系同埋，即系我都喺区议会都做咗接近20年，即系都睇到呢度嘅变化。同埋我哋唔好忘记，其实第时咧去附近周边 即幾年後咯，可能都會有個法院，有個公眾嘅法院嘅使用，咁亦都增加咗周邊嘅人流。你點變都好， 係唔好意思啊，因為咧我哋就嚟要聽新聞啦。我哋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咧先至繼續俾你講埋落去，將來個變遷咧對於嗰個交通影響 啊？再分享多啲啊！ 轉頭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法国女作家安妮艾洛夺得。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安妮艾洛的作品表现出勇气和敏锐触觉，持续以不同角度探讨生命。他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折合约$900,000。82岁的安妮艾洛，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第，是法国当代作家之一。大部分作品来自他的个人经历，因此带有浓厚自传色彩和小说意味。他在1974年成为小说家，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的作品从小说转向自传。作品結合歷史和個人經歷。本港單日新增的新冠確診個案重上超過4000宗水平，新增4318宗，其中3993宗是本地感染，再多6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9987人死亡。一間安老院舍和2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陽性個案，涉及共8名院友。12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459间学校呈报729宗确诊，涉及630名学生和99名教职员。6间学校共6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由国泰机师组成的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发表声明，话目前国泰机师少于2500人。与2020年10月聘请4000名机师相比，减幅超过40%。协会质疑国泰面对前所未有的人手和培训短缺，未准备好全面恢复营运。协会提到，机组人员辞职主因是不满国泰领导层。有资深机师批评，管理人员视疫情为永久削减机组人员福利的机会，结果适得其反。有關決定更會損害香港航空樞紐地位。協會認為，回復市場主導的聘用條件是挽留現有和重聘已離職機師，是令國泰重拾農業內龍頭機地位的唯一方法。一名前警員因為多次威迫兒子作出猥褻行為，早前在高等法院被裁定2項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褻行为，及2項煽惑儿童作出严重猥褻行为罪罪成，今日被判监48个月。法官判刑时批评被告不单冇以身作则，反而一再无耻地做出令人作呕的猥褻行为，不止至今堕落，更加荼毒儿子，祸延下一代，扭曲了儿子的性观念，期间以藤条威吓儿子，罪责更重。法官又话，被告案发时是身为警员，厚颜无耻地持续犯案，严重违反警员责任，违背公众信任，属加刑因素。案发在2016和2018年，被告在2019年11月底被警队革职，褫夺退休福利。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早上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林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另外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同埋扫管忽段分别都系比较车多㗎，近住新墟一段嘅车龙排到安定村，而近扫管忽一段龙尾就喺大榄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柴湾 IP 去小西湾，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发放就是新一期的消费券，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 市民有用消费券，不过是不是用在休闲消费上面，或者不是日常的消费上面，这一次发放为什么感觉的力度都不是很帮得到太多呢？市民已经是将这件事都比较常态化，大部分的钱都是使在日常需要上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二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铜锣湾白沙道嘅行人专用区咧，嚟紧即系运输署咧系提咗一个新嘅方案，希望咧系即系取消咗嗰个行人专用区嘅一个安排嘅。会有、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同紧湾仔区议会嘅主席黄宏泰倾紧，请翻黄宏泰出嚟先。黄宏泰，系你好， 你好，你好。 嗱，头先咧你就提到，其实你对于运输署讲话，如果系取消咗行人专用区咧，可以改善附近嘅车流。因为有部分原本行启超道的车咧，就可以分流入去，就出去呢一个轩尼诗道。你对呢个讲法咧，都系有啲保留嘅，系唔系做咗就可以解决呢一个人车都饱和嘅情况？嗱，既然你有呢个保留，而同时间咧，我亦都睇到有啲报道睇到咧，其实白沙道行人专用区咧，一路以嚟都冇一啲话突出嘅社区问题啦，甚至之前你哋做一啲咨询会嘅时候咧，有一啲街坊都去区议会咧表示话希望争取保留嘅。因為中意嗰度嘅即係行人便捷嘅環境啊，寧靜嘅氣氛又好啦咁。咁既然嗱你有質疑個好處，咁啊居民亦都唔想去改變嘅時候，咁區議會其實點睇運輸署呢個方案咧？係咪都繼續支持咁樣做咧？ 嗱，其實佢運輸署做呢個改動之前，佢都做咗好多研究，但係即係頭先你頭先講嘅意見咧，其實都係歸納為。 即係白沙道啊、南方道嗰啲鋪頭咧，雖然佢哋細細間間，即係比較有特色啊，同埋有本地文化，即係嗰個文化分圖或者嗰個行人專區個特色可以顯現到出嚟。你反觀你，如果你哋有去開啟超道咧，你知道啟超道其實都冇乜特別，只不過一個好大嘅手機店，同埋佢兩旁咧都係大牌子， 冇錯。 即係啲人唔會喺嗰度流連咯，即係會經過咯，但佢唔會好似白沙道、南方道。无论你食嘅嘢啊、卖嘅嘢啊、睇嘅嘢咧，都系比较有特色。我谂即系如果站在成个呢方面去考虑咧，其实启超道系替代唔到南方道同白沙道嗰个社区特色， 系、 反而系一条好阔嘅路，两边一个就大手机店，一边就大牌子，人哋系唔会好多逗留，只不过 佢斜添啊，仲启超道 系啊，佢经过咯，但系唔会喺度逗留咯，咁变咗呢度系一个。取捨啦，即係社會要平衡啦。我哋要交通暢順為主啊，定係其他有其他嘅考慮都要咧。即係等於新加坡，你唔會見到有人周街行噶，因為佢都冇騎樓底噶嘛，大部分係嘛，佢哋係一個通道嚟噶嘛。但係香港點解受遊客歡迎咧？因為佢好多遊客去睇到啲香港嘅騎樓底嘅特色啊，各方面嘅小社區嘅特色，咁吸引到嚟遊客啊嘛。我睇唔到啟超道嗰兩旁嗰啲商店可以幫助到我哋吸引遊客咯。 係啊，黃文泰嗱，我都係附近嘅即係持份者啊，因為我喺嗰度咧都有二十年以上咧嘅辦公嘅地點。嗱，你講得好好啊，因為白沙道咧又係真係有佢一個特別嘅氛圍嘅，啲鋪頭咧。是又是不同呢啟超道那些。其实有一个中医啊白沙道呢很出名的。我都久不久呢他现在呢年纪大呢都只不过呢 是不是全职。我们觉得呢就是有这些特色。那为什么就一定要坚持呢要将这个白沙道已经不是全日行人专用区的。那所以都运输处要这么有这个这样的即是数据来支持他呢这个都是一个疑问来的是不 是即是最惨我们见到他改完之后呢不汤不水到时呢启超道又看不到说有什么行人专用的特色啊又看不到啦。跟着呢白沙道南方道搞到你有些车入了之后呢全部弯晒。那呢最后你说那些锁不锁到车流人流都是未知之数即是得过噏住。好啦很多方案早几年前我区议会又话地底城啊嗰啲研究差咗几千万、研究完之后嗰啲报告又唔拎翻上嚟，区议会都唔知塞咗落边个柜桶底度，即系啲钱即系几千万咁样嘥咗去，系咪啊？咁而家咧，你又想话求其咁样转两转，就话可以解决到啲交通问题。我自己即系我做主席，我唔方便讲咁多，我都俾啲议员去充分发挥。我自己对呢样嘢系好有保留，同埋你嗰个运输处做决定嗰阵时，你运输角度就梗系。有車行暢順，冇人喺度街度行最好啦。但係你係咪所有城市規劃所有嘢都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呢？你要唔要睇下本地特色、本地文化，特別係成個咁有特色嘅社區，佢係吸引好多遊客。即係當然啦，而家疫情少咗啦，你將來係要吸引好多遊客嚟遊覽，但你就睇呢啲啫嘛。你整咗啲車落去咧，我諗嗰度好快就啲鋪頭啲生意俾你影響。走下一間，走下一間，咁啊，經過十幾年而累積咗出嚟個小區，可能俾你幾下就搞曬。 冇錯，同埋近年我哋大家都重視更加多咧行人友善啦，都係運輸處嘅工作嘅一個重點嚟嘅。咁所以咧，佢係唔需要咧將全部啲路咧變曬車路咧，咁啊使到行人仲逼到咧唔知道去邊度好，係咪？ 呢度係問題咯，即係我哋要平衡各方面嘅社區發展。呢度我諗。即係我哋話佢哋話有啲同事話是三個月都是六個月，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即係我哋喺議會裏面冇講到話三定六，定係點樣？即係可能係最多三個月或者最多六個月。即係運輸處我記得以前有啲交通改道傾咗好耐，咁運輸處話呢度有個過路設施，好啊好啊好啊，點知開咗張三日定四日，即時要改，原來佢哋預計嘅危險喺嗰度係反映唔到出嚟，即係變咗我希望運輸處如果真係見到開咗之後係嚴重影響到或者有啲問題我哋預計唔到出現咧，即係如果三個月未到都可以改，撥亂反正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咯。 同埋要同附近居民做多啲調查，嗱我都冇收過問卷，又冇人問過我哋。 冇啊冇啦，佢啲諮詢而家都係麻麻地。咁啊問題你真而家最大問題啟超道。 我睇唔到佢有行人專用區嗰個特色可以喺牌照度記載， 係啊，唔同氣氛。 但係阿黃文輝，我哋睇翻政府個文件咧，係咪都話原本話將啟超道改造行人專用區個方案咧，都唔會做啦，應該係咪啊？ 因為去咗行人專用區咧，有時間性限制啊，有啲就永久行人專用區，有啲有時間性限制。咁、如果去嗰度咧，其實做唔做分別都唔大咯。啟超道你做個行人專用區都唔會有人行咯，我相信。 Okay. 即系经过，佢系经过，即系啲人会经过嗰度，但系唔会逗留喺嗰度，因为两边嘅铺头唔系咁值得花咁多时间去逗留咯。即但系人多去系一个通道咯，系一个通道为主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宏泰，同你倾到呢度。黄宏泰系湾仔区议会嘅主席嚟嘅。林文芳啊，听黄宏泰咁样讲咧，即系虽然有报道就话，即系湾仔区议会咧都系支持啊呢一个试行嘅计划，将白沙道咧取消做呢个行人专用区，就试行六个月。但我听黄宏泰咁讲，其实佢自己本人都好有保留啦，同埋到底六个月做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继续去落实咧？佢自己都抱一个问号嘅。 系咁，值得咧，云之柱再小心啲去再检视呢样嘢啦。咁啊，亦都留意多啲附近居民嘅反应啦。咁我都系一个好直觉咧，俾少少意见啫。 OK， 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啦。咁啊，行人专用区嘅话题咧，如果大家想发表意见咧，欢迎继续打电话嚟。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加州严重干旱，政府限制每人每日嘅室内用水量唔可以超过208升，但有超过2000人持续违规遭受警告。当局派出悭水警察督促居民，又为多次违规的家庭安装限水装置。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10万8千里。 旅游乐园之 Chris 梁彦宗加勒比海地区 热辣辣之旅，千里达多巴哥篇。 今个星期 ，Chris 继续同大家分享千里达同多巴哥嘅故事。 究竟呢两个地方系位于边度嘅咧？同埋有啲咩玩呢？吓？ 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宗、 刘莲、 仙奴旅游乐园2022年， 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咧，林文峰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讨论下咧有关可重用餐具回收嘅先导计划啊。其实咧讲起可重用餐具咧，好似系一个好崭新嘅概念咁样样啦。你食完嘅餐具可以咧去攞俾一啲团体去做环保回收，洗干净之后咧就留俾下一位需要外卖嘅客人咧去到使用。对于现代人咧习惯咗外卖用即弃餐。具嚟讲咧，可能会有好多疑问啊，譬如啊，卫唔卫生噶？嗰、容器嘅设计系咪符合我所需啊？但系咧，我自己仔细一谂咧，重用餐具呢样嘢，其实喺我哋比较早嘅年代啊，即系讲紧我嘅爷爷嫲嫲嗰年代，其实都好经常发生嘅，即系例如攞个烹落去街买糖水， 系啊， 洗干净之后，第二日又系重新再用， 仲可以见店主喂俾多少少我啦咁样啊。咁我以前细个都系噶，我爸爸妈妈都系好啊，即系知悭识俭噶，自己带埋佢哋嘅即系盒仔啊，然后咧就去铺头度咧，如果有食剩嘅咧，就会即系攞走。 嗱，唔知道如果有呢个概念之后咧，大家对于可重用餐具嘅接受程度咧，会唔会多一啲啦？事关咧，最近有环保团体咧就同外卖平台咧合作，就推出咧全香港第一个可重用餐具嘅回收先导计划啊！佢哋计划咧就推出8000个可重用嘅餐盒，如果用户咧喺呢个平台上面咧叫咗外卖嘅时候咧，当然系要喺一啲合作嘅餐厅啦，佢哋咧就可以选择咧俾10蚊嘅按金，咁咧就去用。呢一啲嘅可重用餐盒，咁完成咗成个嘅程序之后咧，佢哋就可以去翻咧9个嘅回收点嗰度咧，就归还呢一啲餐盒，咁咧就可以透过八达通咧攞翻10蚊嘅按金。咁当然个计划嘅目的咧就系鼓励餐厅同埋公众咧可以走数啦，即系用少啲一啲即弃嘅餐具去到推动可持续发展啦。 好嘅尝试，睇下佢哋。 会不会受市民大众受攞？ 又或者大家会不会想到关于这个计划你们有什么关注和问题呢？我们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或者现在我们就请来负责今次计划的环保团体跟我们一起讲解一下。电话旁边是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污染保育经理岑仲天博士在这里。岑博士你好。 Hello， 你好。 岑博士，我想呢市民如果听到可重用餐具，无论是食肆定是食客，可能第一时间会想会关心的呢，就是你们怎样确保那个卫生问题呢？万一食客用了你们那个的餐盒发现是不干净或者污糟，甚至食完之后肚痛，那他们可能都会有这些忧虑。你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怎样考虑卫生的部分？ 咁咧，其實我哋呢支餐盒每一日咧都會喺嗰部回收機嗰度咧收去我哋呢個同我哋合作嘅清潔夥伴。咁咧呢個清潔過程咧係採用咗呢個 HACCP 嘅程序管理啦，咁係符合呢一個國際衛生同埋安全標準嘅。咁所以咧就一定係會可以保障到呢個衛生嘅問題咯。 其实呢市民去到将嗰个餐盒俾翻你哋嘅回收点嘅时候咧，使唔使都先将嗰个用具去清洁干净噶？定系你哋都揾咗清洁公司就会你哋负责嗰部分呢？ 其实咧最好就系将入面嘅食物残渣啦，可以清一清，简单咁样洗一洗。咁因为咧个盒回收的时候其实是根据重量去识别的，如果说太多食物残渣或者太污糟的话，其实都可能有影响到那个回收的过程的。 我有想到呢参与者可能会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们的餐盒设计和容量是不是符合食客和食肆的需求了。因为即可能不同类型的食物它会需要那个容器的容量会有分别啦。另外呢也都可能有一些市民呢，我不知道即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用餐厅那个盒呢，因为它原本的设计可能是大一些的，咁呢它就会不多啲俾我。如果我揀咗用你哋个餐盒咧，可能会细一啲嘅，因为我见到有一个餐盒都系得680毫升啫嘛。咁咧，我变咗我得到嘅份量咧就会细一啲啦。唔知道会唔会有咁样嘅问题咧？ 其实咧，我哋有四款唔同嘅餐盒嘅，咁有唔同嘅形状啦，唔同嘅大细啦。咁其实就系尽量可以符合到唔同餐厅即系嗌唔同嘢食嘅需要咁样咯。 不如都介绍下呢四款嘅餐盒，无论系个容量定系个设计啊，到底系点噶？ 我哋四款啦，有圆形，有两款，有大有细嘅，咁亦都系有长方形嘅，都系有大有细啦。咁各自就系大概系800至1000毫升啦，咁细嗰啲咧就大概系600毫升左右嘅。 有冇間隔嘅咧？即係如果啲餸汁又同個飯撈埋一齊，可能啲人又未必中意喎。又或者，如果我買個面要分湯嘅話，咁我係咪要要俾兩個按金你哋去借你哋兩個盒咧？ 咁我哋係冇間隔嘅。咁但係如果係即係要分湯同埋將其他即係湯同埋其他食物分開兩個盒嘅話咧，咁其實你回收咗之後都會有兩張優惠券可以送翻俾呢個食客嘅。 想問下你咧，香港人咧其實都好支持環保嘅，咁有你哋而家推動呢個咧都係好嘅做法。不過我想問下多啲啦，咁如果用户用呢一個咁嘅計劃咧，你仲有冇一啲額外嘅優惠啊？咁啊，使到更加吸引呢方面嘅即係參與嘅市民大眾咧？ 咁其實咧，而家係佢個按金係10元啦，咁10元之後咧，其實 Foodpanda 會自動送翻10元嘅優惠券啦，咁同埋咧喺回收咗嗰個盒之後咧，其實我哋部機上面係有一個可以用 Carbon Wallet 去賺嘅積分，咁呢啲積分可以換到唔同嘅環保產品啦，呢個優惠啦，或者係甚至係呢個港鐵嘅免費車程咁樣嘅。 会不会呢亦都产生另一个问题呢？因为我见到呢你们暂时可能即是合作的餐厅数目呢都未是非常之多啦，40间左右，所以个回收点呢我见到似乎都 係集中喺港島區嘅。咁如果啲市民，譬如佢可能食完個飯咁樣樣，咁佢又唔係途經你哋呢啲地點嘅因為個回收點始終比較集中啊嘛，咁攞咗你哋個餐盒就唔還翻翻嚟啦。咁呢度會唔會令到你哋個計劃都產生一啲問題咧？同埋點樣考慮個回收點嘅分布咧？ 其實因為我哋呢一個係一個先導計劃啦，咁就係為期11个月嘅啫，咁所以我哋暫時咧只係會包含到港島喺由銅鑼灣至到去中環呢幾個地方，咁所以我哋啲回收機其實都係集中喺嗰一啲點咯。咁至於即係我哋都好希望市民可以即係或者食客可以用完之後途經呢啲地方去回收啦。咁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嘅餐廳其實都集中喺呢啲地方，所以我哋都相信咧佢哋係會即係可能話食完晏晝放即係到放工之後可以去翻啲地方去玩嘅。 嗯，想問下你啦，嗱，咁今次呢個係先導計劃啊，喺你哋心目中咧，即係希望能夠可以點樣再喺下一步更加推廣咧？由你哋有冇定下啲計劃指標，點樣先至係可以再啟動日後嘅更加多嘅更加多參與啊，或者更加大型嘅下一步咧？ 咁我哋暫時呢個先導計劃11个月啦，咁咧就希望全部盒咧都可以即係夾埋可以被使用10万次，即係total 有10万个盒可被重用咁樣啦。咁咧其實喺呢一個目標之後，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擴到去唔同嘅地方啦，可以包括到更加多嘅食肆啦，可能唔係淨係港島嘅灣仔同埋中西區，可能係甚至去到九龍啊，或者係更加多嘅地方咁樣咯。 其實咧講起可重用餐盒咧，或者可重餐具咧，市民個意識咧就唔係淨係講緊裝飯或者裝餸嗰盒嘅。其實近年大家個意識提升咧，都會譬如見到有啲人出街咧會自備呢一個可重用餐具啦，亦都會有人咧係自備可重用嘅飲品嘅杯啦，甚至係飲管我都見過咧，有人係會帶啲可重用嘅飲管咧去一啲飲品鋪即係啲手搖飲品鋪嗰度咧去買飲品嘅。啊，我又見到你哋呢個計劃咧，主要集中係喺提供餐盒嘅部分。呢啲其他喺餐飲上面嘅配套，點解又冇藉住今次嘅計劃係一併推出咧？ 咁因為始終我哋都係試行緊啦，咁同埋我哋都會考慮到即係嗰個回收嘅過程係咪即係喺呢個階段係咪適合啦？咁所以我哋想試下餐盒嘅反應係點樣先，咁遲啲可能先導計劃完咗啦，我哋再擴展嘅時候，先會可能考慮埋杯啊、餐具啊呢一啲嘅選擇咁樣咯。 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未來可以考慮嘅方向嚟嘅。 冇錯。 咁我想問下你啦，嗱，啱啱推出咗呢個係咪都係幾日嘅啫？即係唔知個初步反應啊，或者個情況係點樣咧？ 咁我暫時咧都未有呢個數據話我哋嘅反應係點啦，但係我哋係只係推出咗一個禮拜嘅啫，咁就希望即係都我諗大家都會試去用緊啦，咁但係就希望大家係記住會回收翻啲盒去個機度咁樣啦。 我听你呢个讲法咧，你系咪都有啲忧虑？我头先问个问题就系啲人借咗个盒咧，就唔还翻俾你哋咧，你系咪都有呢个忧虑啊？ 其实都有少少嘅，因为咧都系始终都知道香港人嘅习惯啦，即系可能惯咗，可能每日就不如听日先还咁样，咁可能摆下就冇咗回事，或者摆下已经过咗好耐，咁咧其实个我哋都好希望咧市民可以尽快还翻啦，因为我哋都想呢一个盒咧真系可以被重用得最多次，咁如果即系话如果一个人去将个盒摆咗喺自己度越耐咧，其实个盒被重用嘅次数就会减低咗，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记得去还咁样。 其實我哋推出可重用嘅餐具咧，那個背景或者嗰個前提咧，就係而家都要諗點樣去即係走數啦，喺一啲即棄嘅塑膠物料上面咧，都要諗下點樣減低個用量咧，先至可以推動香港嘅可持續發展啊。其實就住呢一樣即係就住呢一個走數嘅議題上面咧，即係世界自然基金會認為政府可以再推出啲乜嘢更加進一步嘅措施去鼓勵市民減低日常呢一啲即係即棄膠嘅用量咧。 其实我哋都知道政府咧，即系喺上年嘅时候咧，已经推出咗好多公众嘅咨询啦。咁咧，佢哋就有唔同嘅谂法去减少呢个餐具啊，或者系减少可能胶袋啊，甚至系嗰啲即弃遮袋啊，嘅唔同嘅一啲即弃塑胶用品啦。咁但系咧，呢啲公众咨询可能佢个年期都即系佢个排嘅立法時間其實都去到好後，即可能有時去到2025年啦咁樣。咁我哋希望咧政府可以加快個進度啦，同埋同時可以考慮更加多嘅 options， 即例如可能而家係考慮緊呢個餐具同埋膠袋，咁可能佢哋嘅要擴大啲個範圍啊，譬如話會唔會考慮埋遮袋啊，或者膠袋嘅豁免範圍會唔會再減少啲，等多啲嘅膠袋係需要收費等等咁樣。我哋都好希望咧政府可以加快個進度。去鼓励市民啦，同埋去教育多啲市民咧，去减胶嘅。 好啊，多谢岑仲天博士，系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负责海洋污染嘅保育经理嚟噶，先同你倾到呢度。咁啊，其实走数咧都系涉及到一个个人习惯啦。大家咧如果有心用呢一啲可重用餐具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咧相关外卖平台嘅服务啊。节目时间够，拜拜。